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每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也应该是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吧。今天，请您和我一起通过音乐聊聊树的故事，来听那英演唱的《好大一棵树》。 好定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了也有。 不止一位朋友跟我说起过种树的故事，其中最多的就是长辈们从为年幼的孩子种下一棵树，树长人也长，孩子就会直接把树当成自己，然后对那棵树特别在意，特别留心了。 树木也寄托着很多创作者的情感。1982年8月，有军人经历的重庆文联专业作家梁尚权到新疆边防哨所采风，被边防军人像小白杨那样扎根边疆的事迹所感动，创作了歌词《小白杨》。从此不畏艰苦、作风踏实的解放军战士形象就如同小白杨一样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是文学还是歌曲创作，树木也经常被刻画成为我们的长辈。一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由两片嫩叶变成满树大叶，郁郁葱葱的透射出勃勃生机的光彩，那是根对绿叶的恩赐，也是绿叶对根的情谊。这些最无私最不求回报的恩情，就像是长辈对我们的无私的付出一样。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那。 知我的心已这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无论我停在哪片云彩，我的眼总是投向你。如果我在风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 回来，歌手许巍早年间曾有一首歌曲名叫《树》，歌中的我就是一棵蓬勃生长的树，每一天每一年悄然生长，外面结满果实，内心却充满了少年时代我们应该有的狂放和桀骜不驯。阳光带走衰老，明天我们依旧灿烂。 我站在夏日的黄昏站之间，身体迎着风飞舞，你正要踩着我的肩，我听见他在歌唱着明天。我想问这世界是否了缘又无息，他却飞走未来远远。 作为树木的果实，一直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歌颂。柳宗元曾在一首名为《早梅》的诗中这样吟诵道：早梅发高树，回应楚天碧，素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送上一首《花与树》。 说你前世是一棵挺拔茂盛的树，无意中被岁月吹到人间，变成一朵花。在美丽必经的路旁，盛开着你的芬芳。在寂寞的角落，你夜夜守候大树的梦想。你说我的前世是一棵挺拔茂盛的树，到人间变成一朵花。当每一个秋天挣扎你并不选择的家，凄美的飘落在树上动人成一部神话。你也我在平静的日子里歌唱，你也我在你泪光里开始什么忧伤，什么漫长，也许欢乐不过是大梦一场，不如遗忘。你说我的前世是一棵挺拔茂盛的树，无意中被岁月吹到人间变成一朵花。你说我历千年的等待不是采摘的幸福，你说我你来世只愿接受自己的意义。 变幻是自然界最平常不过的生态规律，从成长到飘落枝头，树叶的一生就仿佛是人类生老病死的轮回一样。人和树，